祈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三天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和双休日本市有四五级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风力日渐变化非常明显。白天风大，夜间风力相对较小，天气干燥，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转二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使您坚强，不再畏惧风浪。 读书给您希望，哪怕地老天荒。 读书冲淡寂寞，从此热爱生活。 经典好书 畅销佳作， 读书生活尽在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1: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在节目一开始啊，给大家分享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挺想给自己放个假的，每天超负荷工作，睡眠不足，脾气暴躁，我不是霸道总裁，我是暴躁总裁，我需要休息，我也很想休息，但是我不敢，工作使人进步，休息使人落后。可是我忘了有句话叫做念念不忘必有回响，7天的假期突然而至，想不休息都不行，因为我变成了一条狗。没错，就是狗。我一个公司老板准精英变成了一只逗逼的哈士奇。这段话很有意思哈，这段话其实是出自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狗样的假期》。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孟瑶，我们首先欢迎一下孟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孟瑶，我是《狗样假期》的作者，很高兴跟这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不好意思，第一次做直播， 还有点紧张， 对对对，有点不太适应，然后越担心打磕巴，然后就越打磕巴。 没错，这就是一个心理学哈。我发现主持人也是这样的，你越担心你念错，你就会念错。哎，你反而很放松的时候，念的是最好的状态。 是吧？ 对， 我就看你，我觉得还挺羡慕的。刚才正在跟我那个瞎聊天，然后夸夸夸，时间到了，扭头就进入状态了，然后说的还特别的溜，太佩服了，真是。 说到了孟瑶，其实他刚刚只介绍了他其中一个身份哈，是《狗一样的假期》这本畅销书的作者，但是他还没有介绍他另外一个身份。我相信如果我介绍了这个身份，很多的听众朋友会非常的熟悉他。什么身份呢？就是曾经是热播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编剧。 啊，对对对，我其实那个我本职是个编剧，然后是电影电视剧都写过。然后电视剧是电视剧大家看到的只有一部哈，就是咱们结婚吧，高圆圆 黄海波，不好意思，这两个波老是把名字给弄混。 然后刘江导演那个 对 那部剧， 没错， 那个好像反响还是不错的，是吧？ 对，前两年应该说，我觉得是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八五后哈，因为他那个电视剧是在我们27、28岁的时候最想结婚的时候然后出来这部电视剧，所以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很多朋友聚会聊天说，哎，你看咱们结婚吧，他就说。然后那朋友说，谁要跟你结婚就成了一个段子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电视剧叫咱们结婚吧， 没错没错。 然后后来很多男孩求婚，哎，咱们结婚吧啊，你说的是电视剧还是真的呀？ 对对对对，就是如果是被拒绝了就可以打个岔，如果不被拒绝就直接求婚成了，是吧？ 没错。所以你看孟瑶哈，她其实帮我们这个应该说帮助很多男生求婚者哈，创造了一个新段子，一种新的可能 但是当时真没想到 说到了咱们结婚吧，其实孟瑶也创作了很多电影作品，比如说非常幸运、纽约我爱你、还有基因决定我爱你，包括还有哪吒传奇哈，是央视的动画片是吧？ 没错 啊，你 这 个 是好早以前写的，对 啊，反正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涉猎的领域比较广。 哦，对，我兴趣多少有点广泛，我写从动画片那儿，动画片当时做那哪吒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写动画片，然后那个做电视剧的时候也是第一次写电视剧，然后这次呢我又是第一次出小说，然后我觉得我对这个就是我不特别愿意不停地复制自己，我觉得有点没意思，我老是去想挑战一个不同的新的领域。 没错。 那个哪吒当时哪吒那个都是很多年前了哈，现在有的那个公司就是影视公司来跟我谈事儿的时候 还会谈到 有的小孩坐在我的面前会说，孟瑶老师，我小时候是看你那个哪吒传奇长大的 哦 天呀 那我可以这么说吗？说孟瑶老师，我是看着你的咱们结婚吧长大的好，我们今天进入主题哈，聊聊这本书《狗一样的假期》。刚刚其实我读的这段话呀，就能概括到这本书讲了一个什么内容。 没错 啊，孟瑶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哦，我这个故事简单的说呢，就是一个一心就是想出人头地，想发大财，想获得巨大的成功，然后给自己很大压力的这么一个精英，或者是叫准精英吧，然后他这么按照自己的这种惯性不停的一天天的这么过下去，他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疲惫，他有点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要去到哪儿，想要什么，他就特别的就是以至于他经常会累到失眠，累到跟家人也没有办法团聚，他有点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了。然后所以他就随口那么抱怨了一下，就是说，哎呦，我觉得我还不如过得还不如小狗狗呢。人家傻吃糊涂睡的哈，骗吃骗喝骗感情，他这么随口这么一句抱怨，结果呢正赶上流星飞过划过天空，然后顺带着就把他这个抱怨当成了愿望给实现了。这样的话呢，他就变成了一个，第二天醒来就变成了一个哈士奇，而且是哈士奇，就是我是故意让他变成哈士奇，我觉得比较逗嘛，就是一个暴躁的总裁到一个哈士奇，这样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落差反差，会比较逗。然后在变成狗狗的这个7天的过程中，他遇到了很多的事情，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头看了一下自己想要的那些曾经想特别想要的那些人的生活，有钱人的生活出了名是什么样，但是他发现其实跟自己想的并不一样，然后他也遇到了真正的那个当然我这里边多少有一点点那个标签化的这么样一个女孩子吧，然后慢慢的就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那个东西，才发现那个其实幸福啊快乐啊就在身边，并不在特别遥远的地方然后大概就这样一个故事。 你看我们的音乐马上就换到了轻松的节奏哈，马上我们就要过年假了哈，哎，这个年假大家就 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忙活了一年，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休一个安安静静的年假啊。其实这个狗样的假期也是七天的哈，这七天当中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当一个霸道总裁、烦躁的总裁变成了一条狗，他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了什么？这个是挺有趣的啊。孟瑶是怎么来这个写的这一段故事？有没有什么原型在里边？ 原型啊， 嗯， 但是我原型，实际上这么说吧，就是我当时有这个变成狗狗的这个想法呢，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个特别真实的想法， 哦， 就是我就是一个有点会给自己加压力的一个人， 嗯， 当编剧其实很辛苦的，就是没日没夜的在工作，然后我又对自己给自己经常会自己难为自己， 嗯， 然后我就会特别的累，然后我自己家里就有一条狗，就是我收养的一个萨摩耶， 嗯， 然后特别漂亮，特别可爱，然后我就特别累的时候看着它在那儿晒着太阳，哎呦，小毛泛着光，打着小呼噜，我特别特别羡慕他。我真的那一刻我就说，哎，我还不如他过得好呢。我就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念头，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其实可以把它写成一个故事，因为我觉得很多好的故事都是真的由心而发去，由内心生出来的一个念头， 没错， 一个想法啊，然后我就尝试着把它去写成一个故事，然后慢慢的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其实对于孟瑶来说，很多生活当中的故事原型可以把它转化成小说，包括转化成电视剧哈。说到了狗样的假期，刚刚说到了哈，这个变成一条狗，什么样的狗？是一个二哈啊，特别可爱的二哈。 对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哈士奇是比较二的啊，瞪俩眼睛。这本书的封面，对，这本书的封面很特别啊，这个二哈在空中起舞，这个下面都是枕头啊，他在枕头中间起舞，问题是还穿了一条内裤。 对的， 这个网友其实评价过这本书，说，哎，为什么这个二哈还穿条内裤呢？ 啊，为什么呀？因为那个，这是我们这个主人公马谷子，他是一觉醒来之后变成的二哈。 嗯， 而这马谷子前一天睡觉的时候就是 穿 这样穿内裤吗？ 对啊 ，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二哈。 哎， 其实大家也很好奇啊，为什么叫马谷子？这个名字还挺特别，谷子地的谷子啊。 这个还真没有太多的意义在里面，就是觉得叫的挺顺口的，包括这个狗样的假期，这个名字出来之后，好多人都觉得，哎，这名字特别好，这书名特别好，一下就记住了，哎，说怎么起的？我觉得，哎，我也就是一下子就蹦到脑子里了，没有特别的说推敲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一下子就想到了。然后那个跟有的朋友就说起来的时候，聊天的时候说狗样的假期，然后还有朋友特别逗，就说，哎，这个电影我没看过，就是他听着这个名字马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已经拍成的经典电影似的。我觉得起的还算挺成功的。 对，马谷子啊，然后包括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狗样的假期》。这七天当中，这只二哈经历了什么呀？ 哦，他，你看，首先是，这就都是剧透了，是吧？他那个变成二哈之后，因为他其实是还是在工作状态嘛。他是个老板，然后他第二天起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条狗，这可怎么办？然后你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处理 啊 。 然后他，因为他提前是预知知道自己要变成狗了嘛，因为那个刘星来跟他谈过，他不同意，但是不同意没有谈成，他第二天早上发现他还是变成狗了，然后他就把那个办公室的门锁了。 哦， 他想的是，不就七天吗？我就 在办公室里待七天， 然后我爪，狗爪子不好用，但是我也慢点，我也能把那个文件给处理了。现在大家不是都在那个网上工作了吗？我也能发号施令啊，也能什么的。结果呢，也都怪他自己啊，因为这个他前一天呢，他们公司里有一个人带着小狗狗上班，因为小狗狗病了，带着小狗狗上班是为了要下了班直接带狗狗去看病，结果他就不爽了，他觉得他因为他就是一个暴躁总裁嘛，就是压力过大，然后那经常无端的发脾气，结果他就把人家那个狗狗给赶走了。然后这样，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变成了一条狗了，结果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他的助理发现了，说，我天哪，啊，老板的那个办公室里出来了一条狗，他一定要把他赶走，我不把他赶走的话，老板发现了 会把我赶走的，因为他知道他老板是不喜欢不允许公司里进入有狗的，结果就把他给赶到街头了。赶到街头， 流浪街头， 就成了一条流浪狗了。 对， 然后就成了流浪狗了，大家就想抓它，就抓流浪狗。 因为可爱吗？嗯， 不是因为可爱，是因为你要抓流浪狗，大家有很多人很害怕路上有流浪狗， 哦， 就想抓它。 武警就希望把它抓走，抓走，然后就放到一个流浪狗的看守所里。 没错，那看守所里就是，就是等着人找领养嘛。如果七天。北京就有一个地方嘛， 对对对，郊区嘛， 对， 而且各种狗、各种品种、各种样子都有。 你七天如果那个没有领养成功，那就有可能会被啊。 哦， 对，所以他很 就被就 over 了他的生命。 怎么会这样？ 对，就是一个霸道总裁是吧？别人面前都是大老板的感觉，怎么突然之间变成一条狗就无人问津？还有人要赶他，还有人要对他赶尽杀绝。 对的，然后。结果这时候呢，那个他前一天刚刚那个因为带着小狗狗上班被开除的那个女的，他就遇上他了。结果那个女孩呢，因为特别爱狗狗，然后看着他好可怜，就把他给领回家了。他被自己开除的员工给领回家了。 哦， 然后领回家了以后呢，因为他是个流浪狗嘛，人家女孩把他领回家是。上来第一反应是什么？说哇，这狗狗有点脏，进到自己家里得给它洗澡吧。你知道吗？就是他人家就是给一个狗狗洗澡，但是他自我意识还是我是马谷子啊。对啊， 我说你老板也不要给我洗澡， 你怎么可以给我洗澡？ 对， 然后给他还要给他脱内裤，就简直就要疯了，就快就里边有 一直在抗争。 对，当然最后你怎么可能抗争得过呢？ 不是，问题是相处到一个房间里，那可能就会有很多的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没错啊，没错呀、 啊。 然后对啊，然后还要给他他撒尿他也不好意思撒尿，他要自己躲到那个卫生间里撒尿，然后还被发现了，怎么你像一个人一样在撒尿。然后那个就是你给他洗完澡了要给他吃狗粮，他才不吃呢。然后要出去，那还因为狗狗大，尤其是大狗狗要出去遛嘛，带着它出去遛，而且给它洗完澡，你把它的内裤已经给它脱掉了，带着它出去遛，然后它觉得自己光着身子在马路上走，你说它完全还不意识到自己是个狗，做狗做的很不习惯，第一回做狗嘛，然后特别的让过来女孩从他身边的过，还说这个人还好帅哦，哎呦，他就觉得臊的不行啊，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没有穿衣服， 对， 就是有这些反差在里面，然后这又涉及到剧透了。 没事儿，因为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嘛，所以我们更想聊一聊这个到底讲了哪些好玩的故事嘛。 对对对对 对。对，来接着剧透。接着剧透。 接着剧透。 然后呢？ 然后因为他那个人家说这个你刚刚捡的流浪狗得去医院里打个疫苗。对吧，做个检查。然后呢就带他去医院了，带他去医院了，因为现在那个很多流浪狗啊就无序繁殖是很麻烦的哈、哦、医院医生就建议他做个绝育。 哦，天哪 天哪，然后马谷子就是疯了、 哦、 他才30岁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孩子，变狗的时候竟然就要被做绝育，你知道吗？ 对 啊，然后就跑了，就各种疯狂的逃跑。就是他做狗最开始的这种种种的那种不适应，还有一些，比如说他才发现他能够听到啊隔壁在干嘛，这家在干嘛， 那家在干嘛。 对， 所以一个狗还是很有烦恼的哈。其实你、 啊啊、 你可以发现， 想听都要， 而且他工作也没处理完。 是啊是啊是啊，他也那方面的压力他也搞不定。所以这就是他一开始起范儿，然后后来就还要经历了很多人和事儿。 哎，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哈，像这样的故事他的给我的一个逻辑哈，我在想如果从一个观众或者一个读者的角度去分析，下一步可能他就会跟这个女孩发生感情戏了，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个里边的一个桥段呢？ 得一点点来，一点点来。 这刚刚讲到是前几天的事情啊。 第一天吧。 第一天， 是的， 第一天发生了这么多矛盾冲突。 第一天，因为他先坐过不适应嘛， 嗯， 然后接下来后边的一个大线呢，主要是，因为我这个故事还是发生在北京， 嗯， 北京在那个有一些限养区，是不能养大狗，也不能养第二条狗的。嗯、人花花本身是有一条小狗狗了，所以有人就投诉他了，然后所以他接下来的一个行为线呢，就是他要把这个狗狗给找领养， 哦， 送出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就见到了一些不靠谱的人呐、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中间我们这个狗狗还会，因为它是人变的嘛，然后它会很多人的事儿，然后被花花拍了视频放到网上了，然后哇，大家说好厉害的狗就变成网红了还，然后它也尝到了一夜成名的这种滋味，然后觉得 变成了大明星了， 对。然后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好，然后后边包括，他曾经是那个他一直特别希望拉到一笔大投资，一个巨大巨大的老板给他投资。然后当时他去见这个老板的时候，就是他以他马谷子的身份去见这个老板的时候，然后这个老板就把他给放了鸽子了。然后因为他实在是太不重要了，一个小人物嘛。但是后来这个老板的女儿想领养这条狗，这个老板巴巴的又来求着想要领养这条，领养他来了，然后他又以这种方式又进到了这个老板的生活里面了，就是里边有一些这样的故事。 哇，那岂不是见到了很多他之前没有见到的隐私的东西？ 是的， 包括我就想象当中啊，这个逻辑肯定就是这个老板可能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事，他就发现了，因为他对动物嘛，他没有防备吧，他不可能说谈事儿的时候把动物赶出去。 对对对，而且他那个觉得其实老板就是在他的曾经的，就是那是他偶像，他恨不得要成为他，这辈子成为他，他就觉得已经很满足了。但是那个进到他的生活里，他发现其实他生活的也并不那么好，辛苦疲劳，比自己承受的压力要多百倍多万倍的那种压力，然后家庭生活也没有那么好，其实他也知道每个人其实都挺不容易的， 就是当如果一个人他毫无保留的把他的生活展现给你，你就会知道这个人他其实并没有你想象当中外面的形象那么的高大上了。而且有些时候就是当你变成一个动物，就他没有防备的时候，你进入到他生活，你才最能够发现这个人的真面目。 没错，而且他就以这种方式进到这个女孩儿、你要说刚才你说的，我要让他啊会呀、因为这女孩就是完全没有防备，谁会在自己家的猫猫狗狗面前去伪装呢？ 对呀、 然后他就特别真实的看到了这个女孩的那个 另外一面， 特别可爱的地 方， 然后渐渐爱上他。 其实这个故事听起来不复杂。 哎，是的，是的， 对， 故事线尤其是特别的简单。 那对于你来说啊，写了咱们结婚吧这部戏，应该说是大编剧啊，那故事线应该是特别的繁杂才对嘛，就是给人感觉应该是很悬疑，玄之又玄，才会喜欢看呀。 就看看分题材吧，因为这个东西也是人变成狗，首先就已经是一个有点开脑洞的东西了，然后。就还有跟我一个是看题材，还有跟我想表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想给他就是在这七天中一路上虽然不是那种开着车在路上，但其实也是一种在路上的那种那种故事线嘛，就是线索简单，然后中间发生的事可以有趣。所以他得那个做一些非常大的架构什么的。这个因为这个一开始呢，就是写的时候就是奔着电影剧本去写的。 电影剧本。 对，这个里边那个姜文老师那序里边说的那个什么，几亿起怎么说来着？数亿起稿，几年？ 数亿起稿。 对 对, 对，那个说的是电影剧本。我是一开始这是先写的电影剧本，不是直接上手写的小说。先写的剧本，然后改成的小说。 我们来看一看哈，这豆瓣上网友的评价非常的热闹啊。哇，这个评价分数还很高啊。9.2分。相当高啊。真的是相当高。 不过是我看 看很，我也我看到了，然后很多书好像评分都比较高。 我觉得基本好书八点几分就很高了。 哦，这可能真的很， 对，九点二分非常高了。而且你看上面有一位网友就说哈，他说一口气读完的，作者好像是那个我们结婚吧的编剧，太逗了，我打算审审我们家泰迪，没准也是个上市公司总裁变的。对，而且你这评论有200多条。你知道梦瑶200多条什么概念吗？就是我平常看豆瓣看的比较多，哇，基本我觉得能有个10几条100条以内已经非常多了，畅销书啊，那都是。 哦， 你这200多条， 那我就是得感谢这个各位大咖推荐。就是卖 的 好像也还在京东上卖的挺可以的。这才上市，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这本书我觉得它整个感觉拿过来就很轻松。你觉得像个90后写的 啊，就是那种特别畅销书的感觉，因为它很薄，然后又很小又很可爱，你拿到包里就很方便携带。 没错，那出版社当时出的时候就说来着，哎，我说我一个电影剧本要改成小说的话会不会字数太少，他说他们没问题的，正好要6万字以里的那种口袋书，把它做的比32开稍微 对 稍微小一点，说那个真的是女孩的那个包里就能放下，或者你的外套口袋里都能放下，然后就能看。哎，果然是，就我觉得这书做的真挺好的，手感特别的好。 而且你知道这本书就是你放到比如说你在等飞机的时候你放边上，也许就是一个搭讪的神器。因为它很可爱啊，它是一只二哈穿了一条内裤啊，是不是，就是它真的是封面设计的很有意思，而且特别萌蠢的那种感觉。 这个插画这个封面和里边那个插画都是一个我电影学院的小师弟来做的，那嘉泽，袁嘉泽，他真的是挺厉害的，他把那个狗狗那个神态都抓得特别的好。 没错，就是哎呀太可爱了，对对对，比如说狗狗翘着二郎腿在酒吧里沙发里在那儿那个样子啊，对，那个神态那个眼神那个小眼神啊，然后包括还有就是在狗群里，还有包括就是跟这个姑娘一起去奔跑，那个舌头拉得那么长， 对对对对对，太萌了， 对对对对，还有翘着屁股穿着内裤， 是是是， 在一大堆卡车的那个羊里边，羊群里是吗？ 他后来去到农村了，去到农村了，田园了，而且这个书吧，我觉得这个不是友谊出版社出的这个书哈，就是据说他们这个纸啊，就是。里边的内文的正文的那个纸都是用的那个可以全彩印的，那可以全可以四色印刷的那种纸，专业上我也讲不太好，但是就是成本非常的高，就是这个纸的成本非常的高，整个这个书也就是成本都挺高的，但是它哎呀，就是你每一个细微的地方做好了，它整个呈现出来它就是不一样，它手感特别的好，我是觉得挺喜欢的。 还有一个网友说又第一次看这样的剧情，可以说是非常的新鲜，用另外一个方式看待自己的生活，非常不错。 对，这就是我想，这也是我的那个立意吧。 对，然后大家都在说这个封面很有趣很有意思， 都很多人是被这个封面 吸引的，对对对，还有人说故事也非常感人，幸福往往就是如此简单。说还真的像书里说的一样，换一个位置来看自己的生活，也许就会不一样。 是的。 主要我觉得梦瑶这本书就是它的情节很紧凑也很短，没有那么多烧脑的东西，你觉得就是一本很轻松的休闲书。 是是是。 而且在一上来啊就写到了，就是这本书的封面就说我们终其一生追求生命的真谛而不得，也许狗狗心知肚明呢。 这句话呀是这个出版社编辑总结的，总结的特别的好，确实就是我这本书想要表达的东西，一下就给总结出来了。 因为你本身也是一个养狗的人士嘛，所以对你来说就是跟狗有着天然的这种交流和情节，然后你再来写这本书可能就有很多真实的情节来还原一下。 没错，我养狗，我养了很多年的狗了。说起来就挺难受的。我去年一个，我的第一条狗狗就，17岁了，就走了。 70多岁了，80岁吧。 17岁，100多岁了。 不是按照七岁算吗？就是一岁。 77、49、17、100。咱俩在这儿的数。 数学都是体育老师教的。对，就差不多17岁，差不多100多岁了。对对 对。 对， 然后就没了，然后。 我也是 很心疼哈、 啊，好长时间缓不过来，一个多月都缓不过来。 嗯， 我现在这个狗狗是救助的， 就是 里边呢有一段写到的，就是。就是给狗狗找领养做节目嘛，会做节目，每个人带着自己那些需要去找领养的狗狗在上节目，里边的有一条萨摩耶，它的原型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狗狗，就是它，是用来做繁殖犬的，我去见到它的时候，你繁殖犬你不好好养这些小孩们，它就是哎呦瘦的皮包骨头，就是。 很可怜， 吃野菜、 哦， 然后不让，就环境也很脏，一身的那个跳蚤，跳蚤多到你看不见它的皮肤 啊！ 对对，就是你 一条萨摩耶这么可爱的狗变成了那种， 三个月的时候，然后你拨开那个毛、它里边那个皮肤你都看不见了，全是那个 虱子、 虱子跳蚤的那个卵啊什么的来的，哎呦，我就不知道这孩子多痒多难受，我想。看着真的挺心疼的，那个他是这个，当时我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想把他抱回家，太可怜了。那个，而且我把这个狗狗，就是他三个月生下来就一直在那个笼子里面待着，就没有出来过。然后把他抱，我把他那个拿出来抱在怀里的时候，咵就躺你的那个臂弯里边了。哎呦，就是。你觉得他头一次被抱幸福的了不得，然后我想就是要把他放下的时候、他那个小爪子抓着我那衣服不松手 啊、 哎呦你揪心死了，然后那个、那次我就要想要把他抱回家，然后那个狗贩子不干、他可还想一定要用他那个 繁殖嘛， 繁殖，对对对，结果后来我回到家之后吧，我就怎么也放心不下，就是因为他一去躺我臂弯里那一下哈，再一就是他怎么也不松手，然后我就后来又再去了，然后再去了，就是也是老天爷安排的吧。就这个狗狗呢，它就是胳膊上那个皮肤犯了皮肤病了，皮肤病蔓延的还挺快的，真菌很难治。然后这个狗贩子呢就不想治了，就想把它 放 弃了。然后我还是给了，就是他。我又一看，我又去了，又要钱，但是要了点钱，我也还是把它抱回家来了。然后就是现在变成了一个特别漂亮的那个 小萨摩。 对对。 哎，我跟孟瑶经历还真的挺像的。我养那条狗也是救助的，也是萨摩耶，当时是2年前吧。后来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安排他的生活，因为我老要上班，每天都在外边，所以一天都跟他待不到一起。有时候我爸妈帮我遛，可是有时候爸妈也不在我这住，所以没有办法，只能把他送出去了。这个故事啊，就是当时他也是得皮肤病了，然后他的耳朵都被，就是他那个也是三四个月吧，很小，然后他的耳朵都被我给就被医生给剪了，因为就那个毛都剪掉了，剃掉了，因为他皮肤病是红的，然后特别痒，然后尤其是真菌，对对对，而且就是我曾经因为救这个狗是我一个朋友家的，我朋友也是把他救过来之后就是救助，后来他养不了了，因为实在你要带他打针干嘛太麻烦了，他没时间就给我了，我一看特别可怜，我就养他了，我养他之后呢就感觉因为他耳朵那个毛全部都剃掉了，就感觉红红的，上面那个真菌啊就很难受，我还特别因为养他就我还患上了一段时间的那个就是 哦，都传染到你 传染，就是那个、 哦、 就是手上啊什么胳膊上都会有那个起那个小泡泡、对，就是有点痒很难受，后来我就他们说是狗，但是不严重，吃了点药就好了。然后当时我记得他那个眼神，就他来我家那个眼神，他不敢看我，他不敢看我，因为当时那个送给我那个朋友就说因为他已经三亿起主到四亿起主了，就是他的主人都不要他，把他扔到垃圾堆里，后来别人捡到了、别人捡到养了一段时间就给我了、我又给了你，所以就是他的那个内心看到那个眼神，他就觉得 紧张又怕再次被抛弃、 对，而且他其实有一点就是不相信人类了， 是 他有点不相信，他说你千万要好好养，你把他养的要好一点，要不然他就会失去信心了，对他的未来， 是 对，所以后来我就 也会患抑郁症什么之类的，是的是的， 你看我们今天话题延展到养狗，其实这本书《狗样的假期》就是讲到了我们人和狗之间的这种感情。前两天还跟我们同事谈，我们同事养了一只那个叫拉布拉多吧，拉布拉，他说那个拉布拉多100多岁了，在他家，他说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经常看他的眼神，我总觉得我们俩好像有缘分，那种缘分 分是感觉就是就之前很多年前的缘分，不是我养他才有的缘分。他说天哪，说好像命中注定我要跟他有一段缘分。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善待小动物啊。对，好，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葛阳假期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啊，其实挺有意思的。我看曾经有一些网友评价说，这是轻松治愈系的现代爱情版卡夫卡变形记。卡夫卡变形记大家都知道啊，变形记是一个就讲了一个人，他是也是 深刻， 非常深刻啊， 轻松的东西。 对， 就是会读起来那个没有任何障碍，然后高高兴兴的，就是我一个午后也就看完了。 你会觉得把它形容成卡夫卡变形记，当代版的卡夫卡变形记， 有点害怕。 哎，我觉得你应该首先是欣喜吧。你比如说，我要写一本书，别人这么评价，把我跟契诃夫评价到一起，哎呀，我觉得挺牛的。 我觉得那个有点乱，因为如果不在那个平台上去说吧，你可能觉得我这书还不错。然后那么一说吧， 今天梦瑶咳嗽啊， 就那么一说就觉得啊，你这是什么？ 对，其实很多人是这么评价哈，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比变形记要轻松很多。变形记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沉重啊，特别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太深刻了。对，其实我们当代版嘛，就是轻松可爱风，然后呢给你带来一些治愈的这种感觉。 对，得是治愈的，不然那个大家平时都挺累的哈。其实我个人也是，就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看一些特别沉重的东西，艺术片啊什么的。那我现在其实特别的累，就是 年纪到了， 年纪到了，然后就只要想看点那个轻松的东西，然后能滋养一下心灵的那种东西，不然本来就挺累的了，我再去那个文学作品中去找那个拧巴，还不够累的呢，那个就不太想碰那些东西了。就跟我自己个人的那个状态也有关系。现在创作的不管是小说也好，是那个电影电视剧也好，都会是有喜感的一些东西，轻松点的。如果想讲的东西呢，就包裹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悄悄的，就是放出去，有人看见就看见了，看不见就光看个乐儿也挺好的。我是当时写这个书的时候吧，我并没有想过说是他的受众一定是谁哈。我觉得 你没有想好吗？ 我当时并没有特别想好才去写这个东西。但是后来我发现挺逗的，就是当然了，你说是一些有同感的人，他会看这个书是比较有代入感的。然后我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就是我看一些那个书的就是京东啊或者是淘宝上的一些买家评论哈，有人就是买给自己的孩子的，然后还做睡前故事，还什么初中的孩子看的歌。 哎，其实挺适合的，我觉得。 因为 他其实有点科幻的梦幻的感觉嘛。 对，他看不懂他看不懂焦虑啊那些表达，但是他可以看到觉得好玩儿。也挺好的。 你看，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后面这个故事哈，就特别适合拍成电影。就是当马谷子与被他开除的这个员工花花成为一家人之后，就是他进入到花花的生活，然后呢，他会渐渐的明白，就自己曾经打拼的、拼尽全力追求的所谓的成功，并没有那么美好，幸福其实就是在身边，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小事儿，就是你会觉得。就很温暖，然后他才是你实实在在需要的，而不是高大上的成功，不是钱，不是名，不是利。 对对，就是这应该是这是一个普世的那种正确的，这普世的价值观嘛，就是，但是不可能所有人都会这么认为，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平时的那些幸福什么不是个幸福，他还是希望去追求那个金钱，追求最大的、那个、 对，是的， 对最大的那个成功。但是 他有一天可能会幡然醒悟，现在他可能还是执迷在其中嘛。 是， 很多人还是有执念的，对于很多事情。你像我们现在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车水马龙，你会发现其实 每一个人他都在为着生活而打拼， 嗯， 他也有很多的无奈之处嘛。但是当有一天，比如说他真的拥有了所有的一切之后，他想要的一切之后，他会发现，嗯，这好像并没有让我感到快乐。 没错， 嗯， 真的是，嗯。其实大家压力都很大， 嗯， 然后也很焦虑，然后也其实你，哎呀，就在一种惯性停不下来的状态下一直在往前走， 嗯， 你真的想停下来，你怎么可能停下来？就是你包括我现在是也是一直在写东西什么的，然后我爸妈也说，哎呀，你太累了，你歇歇吧，停下来休息休息吧，你怎么能停得下来呢？你已经签了约在那上面 等着，那个老板等着交货呢， 对。你就是他不是说停就停下来的，就是好多好多原因压着你往前走， 嗯， 然后你哎呀就也在一种惯性里就一天天的就这样走下来了。 没错，嗯，其实这么说吧，我觉得你看有一位网友说就特别好，他说其实这本书教会我们的一个简单道理就是满足于自己内心的幸福， 嗯， 就说可能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停下来，也确实有很多的责任义务， 嗯， 使命是吧， 嗯嗯， 这都是需要我们去尽到的， 嗯， 但是呢这些要尽到的义务责任使命之外，一定要关注自己内心的幸福， 嗯， 不能说我只是关注我所做的事情， 嗯， 不关注我自己内心的感受， 嗯， 忽略我内心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嗯， 对，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不 是 说要 但是平时忙的就已经忘了，哎，你忘了你的内心在要 对所 以你一定要注重自己内心， 都对，嗯，都是在追求一些外在的东西， 嗯 嗯，而且里边就是我里边有就是也是开篇的地方嘛，有一段情节就是马谷子他一天的日程排得很满，但是当天是他老爸60岁大寿， 嗯， 他需要因为时间冲突了，他就狠心的把他老爸的这个大寿划掉了。 嗯， 其实我们每天就是很多人经常在做这件事情，就你很忙的你会说老爸老妈这个事情跟爸妈在一起这个事情可以往后推一下， 嗯， 可以放一下，爸妈我太忙了，我今天不回家了啊，就是我用这个马谷子的这个行为呢， 嗯， 把他那个就是具象化了一下，就是他把它划掉了。 嗯， 这个情节呢，实际上来自于我好多年前，我记得我看的一个报道，就是一个学校还是什么， 嗯， 老师做了一项那个研究调查， 嗯， 那个实验似的那样一个一堂课，就是让孩子们在纸上写出五个最爱的人的名字。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把它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老师说：“现在你们划，有一个人要离开你们，请划掉那一个人。”哦，孩子们就心里就承受不住了。你能划掉谁呢？写的都是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你最爱的狗狗啊和朋友啊。 嗯。 他就是划不掉，然后就但是你又要划掉，就都哭了。 嗯。 我这两个说的不是一个意思，但是这个事儿就对我印象挺深的， 嗯， 就是人总要做一些选择，然后去减掉你那个，让你去减掉那个当下看起来最不重要的那个，但是我们经常是在选择中把爸妈陪家人这件事情往后放， 没错， 把它删去， 嗯， 其实会，哎呀，我觉得是。嗯，挺挖心的一件事儿。嗯， 豆瓣上还有一个网友这么说，他说《人狗变形记》很多，从小说到电影，但是这本书完全不一样。它以剧本的形式，哈，每个人物故事都是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讨厌狗的公司老总无意间变成了一只穿着内裤的二哈，以狗眼来看人性和这个世界。读完故事，你会有大笑、狂笑、心酸、眼泪，你的心情会随着这只二哈的遭遇感叹人间的冷暖。人情世故，书中描写的绝对是一个资深老狗奴的杰作。说孟瑶编剧的功力实在是高，不矫揉造作，不刻意的去创造煽情，你的心慢慢的被这只二哈带入到故事当中，故事情节充满了一种想象力和创造力，没有模仿其他变形记的桥段，是一部看似简单却赤裸裸的展现了人性的极致，叫极品佳作。这本书值得你去看啊！这个网友还是很用心啊， 很用心，而且文笔还很好，我觉得我都说不成这样。 没错没错，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感受吧，可能看完这本书， 嗯， 你的感受都不一定是一样的，但你总会带来收获，我觉得这就是 有的人得到的多， 嗯， 对，我觉得这就是作为作家，其实或者作为作者来说，最开心和最欣慰的事情，就你的故事其实给很多人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感受，确实是。很多网友也在问啊，什么时候拍成电影？这个计划是怎么打算的？ 我也不知道，我期待他早日拍成电影吧。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些公司在谈，也都还没有最后的定下来，因为这书也是刚出来，那个知道的人可能还没有那么的多。 其实。对，其实 有缘分的， 有缘分的。其实我挺想知道的，就是男女主角你会选谁？ 我会选谁？ 如果是你，不，如果是你，就是我想知道编剧，就因为编剧是写这本书的嘛，就编剧其实是最有发言权的，就是他心目中的人设是谁？ 是年轻点的姜文呗。 啊，霸道总裁是姜文啊？ 姜文自己也说他想演这只。他在序里面不是说吗，他说我看了这个故事，我又想演这个狗狗的冲动。 可是他是不是年纪大了点了？ 我知道。 这样说姜文导演会不会生气啊？不好意思得罪一下你啊。知道你不会生气，所以才这样说。 不会生气的，他后期是不爱生气的。因为姜文老师做这个戏，这是那个剧本，因为一开始写完了就给他看了，我就先给他看了，他是第一个对这个都感兴趣的。然后后来出书的时候，就让他帮我写了个序。他自己就是，他当时就是说，哎，我可以演这个这个狗，哎， 就他觉得很有意思哈。 对，他觉得有意思。 你不会选择什么胡歌呀？吴亦凡呀、这样的，或者靳东啊， 其实这个，那上次有一个公号在推我这本书哈，就是他是说的，其实他马谷子的部分因为太少了，狗狗的部分特别的多，然后那个其实很多是声音表现，然后我看好多好多人在那儿留言，就说什么朱亚文啊，什么他的声音表现能力特别的强，然后年龄也合适啊什么。 对，朱亚文是比较合适，我觉得。 我看那个公号里还写的谁，那个林更新啊，因为大家好像是说他平时就是怎么 比较萌。还有那个张艺凡吧，对，不叫什么艺凡，就是吴亦凡，我对这个明星也是有点晕了。对，就是那个，哎呀，张艺兴，对，张艺兴，对，也比较萌，萌萌的那种小绵羊嘛，叫。 人家是小绵羊，让人眼二。 对，都是那种萌萌的感觉嘛，是不是？ 就是我现在也在是那个想，有公司都在谈，就是想找那个有缘分的，就是对狗狗这个题材真的是有很大热情的，因为狗狗这个这种影视其实不是特别好拍，狗演员要经过专门的训练，要很有耐心，才能把这个做成。但是一旦做成了，这个二哈在荧幕形象上，如果真能如书里写的那样活灵活现的，那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与众不同嘛，应该是挺 其实刚刚聊到了那么多哈，关于这本书的内容，其实大家也很期待哈，这本书早日拍成电影，能上映跟我们大家见面啊，我觉得一定会特别有趣。但是就有个问题，就是他要找一只特别乖巧的哈士奇来演啊，要不然这只哈士奇可能他会经常搞不明白他在干嘛。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去年去趟洛杉矶，然后正好有朋友介绍认识那边训狗狗的那个驯兽师，他们就在好莱坞，他们拍狗狗电影实际上是非常的多的，那是他们的一个大的类型，每年都有非常多的狗狗的电影啊电视剧啊要拍，他们都非常有经验，然后看了我这个就说你这个按照他们的经验呢是要选三条哈士奇来扮演，然后一条去演那个就是安静的表情的，一条是演活泼的，一条是可以那个动作感比较 比较强的， 哦， 就是他 性格不一样。 对，三条。 但是他的脸是一样的吗？ 脸是一样的，就是其实多少可以化一点点妆。 哦，还可以化妆， 然后再加上后期特技。也说呢，他们也说呢，说这个就美国人说，我什么训了很多的狗，就是你如果重新训一条狗去演一个电影，大概3到4个月就够了。 嗯， 但是哈哈就得6个月。 为什么？ 因为他注意力不集中，你知道吗？他老爱玩，然后他有点就是又笨又精的，他太调皮了，注意力不集中，就他学了记不住，就得反复的强化，比别的狗要多一倍的时间。 所以他的那个表情还要特别的到位哈，一定要有很多表情戏嘛，因为就是 对二哈，对对，咱用二哈，咱写着二哈，就是想它是一个表情包，能把很多的那个表情，生动的那表现出来。在训狗专业的那个训狗师那边，觉得这个问题不太大，大部分那些表情包都可以完成。 哦， 当然你要是因为我这里边是人变的嘛，所以他那个神态呢不是狗狗，他是人， 哇， 所以你还会做一些，肯定会有特技在里面，特效在里面。 要懂表演的二哈。 是的，所以那个肯定是有难度的，但是那个做成了会很好。 对。哎，还是很期待，作为一个读者啊，非常的期待这部作品能够赶紧跟大家以电影的形式见面哈。 谢谢。 而且确实我觉得就是这是一本很轻松的书吧，就是说你在茶余饭后没事的时候，我或者在下午茶可以自己来读一读，或者你在机场候机的时候，你在坐地铁的时候都可以翻，而且这本书它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小朋友看可能会觉得哎呀太有趣了，然后上一点年纪的人看会觉得哇好解压，对，就它其实帮助你去幻想了一下你另外一种人生， 没错，咱们肯定是做不到的，看看那个在书里看看别人怎么做到的， 没错。所以呢也很期待哈，这部狗样的人生能够赶紧以电影 狗 样的假期我老说成狗样的人生，哎，其实为什么我觉得狗样的人生也挺好听的呀，对，为什么会选择 狗样的假期不是短吗？狗样的人生我， 太长了。没错。今天一上来直播的时候就一直在说狗样的人生，然后他说不对，狗样的假期。说好吧，狗样的假期。 我觉得你是不过瘾，想要那个想 那我不想一辈子都这样。好，今天特别感谢孟瑶的分享哈，这本书《狗样的假期》，大家有时间去翻一翻，很有趣啊，而且有很多的明星给作序啊，郑晓龙、刘江导演啊，吴京、张嘉译、黄磊、刘涛、汪海林，应该说是被众星捧月的一本书哈。 我非常感谢大家那个抬爱。 对，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善于写爱情的编剧啊，咱们结婚吧的编剧来写一个这样的故事哈，还挺有趣的，脑洞大开啊。好，今天特别感谢孟瑶啊，也非常那个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没有时间再多说了，所以就在这儿就结束吧。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一本脑洞大开的书，其实是希望你能够不放弃自己内心的美好和追求吧。我觉得无论是看哪本书，你都需要真正的能够关注到自己的爱好，自己的 内心 对，然后呢真正是做一个最好的自己，然后对自己好是最重要的嘛，爱自己从读书开始。好，谢谢孟瑶， 谢谢一丹。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朝歌。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在我们要谈读一本书，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显得有点奢侈，甚至有些人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接触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通过信息网络、手机、电脑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还要手捧一本书吗？